俄罗斯塔斯社、中国的新华社和新华网、日本共同通讯社11月2号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肆意指责朝鲜增强自卫和遏制力的措施一事，回答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提问的内容。